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吹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双黄绿玉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久未有新作面世的导演顾长卫以一部青春片《遇见你真好》正式复出。作为一部青春怀旧喜剧，电影《遇见你真好》改编自孔融的中篇小说《飞火流星》，以令人心动的遇见为核心，讲述了一所复读学校当中的三段青春往事。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同名片尾曲《遇见你真好》也非常动情，演唱者是 TFBOYS 成员王源。这首歌也是王源在14岁时创作的一首歌曲，为了这部电影他重新填了词并深情演唱。历时三年，经过三次补拍，国产恐怖电影《中邪》近日在全国54座城市开启点映。影片是青年导演马凯的电影处女作，并将于4月4号正式上映。不同于以往国产恐怖电影的拍摄方式，影片采用伪纪录片的手法，以手持设备的独特视角，让观众陷入深深的好奇与疑惑。电影《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近日宣布定档5月11号在全国公映。好莱坞怪兽灾难电影《狂暴巨兽》即将于4月13号在全国公映。再来关注一组电视方面的消息。从今晚开始，由中央电视台耗时一年打造的34集大型纪录片《千年追寻文成公主》将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军旅画家敬亭瑶用15年时间创作长300米、高3米的巨幅水墨组画《文成公主》的历程，以及他在青藏高原写生采风的细节。明天晚上7:30，湖南卫视医疗纪实节目《生机无限》将开播。这是急诊科医生原团队再次制作此类医疗纪实题材节目。节目通过101个固定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拍摄，聚焦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儿童医院三家繁忙的医院，记录急诊科、产科、儿科中医生、患者家属间的故事。搏击励志节目《青春有搏击》将于本周开始，每周三晚23点在东方卫视播出，4月4号将播出第二期。近日，俄罗斯钟楼图片艺术展正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经楼展出，将持续到5月20号。本次展览挑选了39幅具有代表性的俄罗斯钟楼影像，以历史进程为主线，介绍了俄罗斯古钟文化，讲述了俄罗斯钟楼演变的历史。近日，奥拉维尔·艾利亚松的个展登陆红砖美术馆。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是全球私人美术馆馆藏数最多的前十位艺术家之一。本次展览包含红砖美术馆陆续收藏的三件埃利亚松作品，分别是首次亮相于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盲亭》，以及《声音银河》和《水中白》。展览将持续到8月12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由于扩散条件得不到有效改善，入夜之后本市仍然维持有中度到重度霾，能见度继续转差，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中度霾，南部重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 70%。明天白天中度霾，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本市有轻度到中度霾，晨练指数是4，不适宜晨练。 明天白天本市最高气温26度，穿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条件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就算我变得再不济，也是你男人，给钱吧，老婆。 没有，有也不给。 哼，钱还不上，人家可要登报。 登你的报？ 人家不是冲我，知道我是老几啊，是冲你，大明星阮玲玉。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一首不是来自 SNH47 也不是来自 SNH49 而是来自 SNH48 的生日快乐，我们继续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的特别节目。现在是演艺群英会的时间。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朱红。 哎呀，累死我了。 哎，我觉得 又来一遍啊，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正经的主持人请出来。 什么？我不正经。听着银铃般的笑声啊！ 来来来，再来一遍吧！啊， 再来一遍你正式的演艺群会的开场。 对对对，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帅。 再见。 一看这秒的这个冒牌的，你 真是，我觉得一有正牌在旁边吧，立马觉得这旁边这冒牌的吧， 多余是吧？ 不是， 没有， 太有新鲜感。 哎，女人呐、啊。 不过你不觉得大帅你旁边坐着一位新鲜的你也觉得很新奇吗？ 真的是，尤其是坐在这样一位前辈面前。 等一下哎，不，请把前辈两个字去掉，作为北京文艺广播的统领人。 哦， 听到三位前辈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该从哪儿入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啊。 就从吃喝开始吧。 啊，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特别版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季版。我们也放在了晚上8点播出，和演艺群英会是一个时间段。 对，我们今天就是 彻底乱套了， 几个节目并机播出了。 对，其实坐在这儿，我其实挺特别的心潮澎湃的，因为我本来想某一天就是真的坐在这个演艺群会的这个嘉宾席的时候，可能介绍我的是说，有请著名表演艺术家大帅。 你想多了，真的。 不，人家大帅真的在演话剧啊，对不对？ 对，所以上一个时段没好意思让你来。上一时段就是那个两位老师们在表扬我们啊，我怕你一来了之后打破这个气氛。 其实现在线上的确有一位前辈在， 没错， 对，我们四个算同龄人，在电话那边的我觉得是前辈。 哎，真的，我听着他的节目长大了， 是吧？ 我确实是这样， 但我以前没听过， 是吧？我这连线的时候让他把胡子捋一捋啊，别那个挡着话筒啊。 我也很好奇谁呀？ 来，我们来连线一下空中笑林的主持人大鹏。 大鹏， 大鹏， 哎，你听到我说话吗？ 对，听见了。 大鹏啊，你那个胡子往旁边捋一捋啊，说话说清楚了。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四个是文艺广播的同龄人，你是前辈。 不敢这么说，这个真正的空中笑林，咱们的这个开山的前辈， 这个现在都已经上年纪，不太问江湖的世事了啊。 嗯、对，他们有的做监制啊， 属于中段的人，可能还能这个来跟大伙儿说两句话。再过几年，我也就变成真的这个一把胡子啊，就彻底到那会儿，连我的声音你们也听不到了。 哎，大鹏，说说你跟北京文艺广播的缘分吧，什么时候开始来到文艺广播的？ 这如果没有北京文艺广播，就没有我今天的工作。 一看刚才这句话是假话，你看他顿了，你知道吗？重新说一遍，来 、嗯、这个我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或者说我跟广播结缘，最早结缘就是跟文艺广播。那个时候文艺广播呢有一档这个校园节目叫青青校园。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参与这个节目，就是以这个学校广播高校广播台联盟吧这么一个形式。每周来这儿做一期这个跟古典音乐相关的那么一个节目，时间也不长，就给大学生一个十分钟的板块。这是最早的结缘。后来毕业以后呢，过了一两年，文艺广播面向社会招聘，我呢等于是报名，然后呢这个就进入了咱们当时北京文艺广播，那会儿还叫这个北京文艺台的时候，我就来了啊。来了以后， 元老啊， 对，这2001年的事儿，17年前了。 那时候还是意气风发，现在是又圆又老，是吧？ 所以 对， 所以熊礼说听你节目长大的，这是有道理的。 他还没有长大呢， 17岁，反正倒是在我后来做开心茶馆以后，的确是有一些听众今天在碰到的时候，然后这么说，当然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适应。可是呢，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就是他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初中生，现在呢已经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了。 还真是， 可是孩子都上初中了。 有时候这个岁月真是很无情哈。 其实我的这个比较感慨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在传统曲艺啊这一方面的坚持这么多年，现在仍然是各中翘楚啊。大鹏给我们说说未来咱们曲艺节目的安排啊，好不好？这两个节目都说一说啊。 好，这个空中笑林呢，这个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最老牌的这么一个名牌栏目、金牌栏目。从最早呢，万海老师呢创立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万海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培养咱们的这个广播界的曲艺人才上，这个倾注了巨大的这个心血。他呢在当时最早的时候，找到张红老师，张红老师自己也曾经深情地回忆过这段历史。我本身是编辑出身，都没有做节目的这个准备。可是呢，万海老师说呢，没关系，就是咱们尝试这么一种新的形式，把过去的这种就是主持人，可能就那会儿还不叫主持人呢，播音员啊，把编辑写好的段子简单的介绍一下，把这段子说了，作品播了就完了。不，咱们改成主持人的方式。既然相声本身是一个谈话说话这种方式的艺术形式，那么咱们主持也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主持。你哪怕在开始什么都不懂也没关系，我这带着你，咱们就以两个人聊天的方式，既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些知识，你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那么真的，那么到后来张红老师我们知道，而且不仅仅是局限在相声这一个领域上，我们的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曲艺，特别是北方的单弦啊、大鼓啊等等这些节目上，张红老师后来又带着再往后我们这一批人一点点的成长。真的是两位前辈的这个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可以说北京曲艺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听众当中的这种影响力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曲艺的这个现状，两位老师都是功不可没的。 对，大鹏在接下来还需要为我们听众朋友奉献更多的传统曲艺的作品，好不好？ 对，没问题，这一定，这是我的己任。 好的， 好， 谢谢。 哎，那大鹏，你那个挂一下电话呀，别关收音机啊，我再给你放一段空中笑林，今天真是空中版，咱们来听一听呢，空中笑林八周年的时候特别的节目啊，这是非常非常老派的这种主持方式，但是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张红老师和万海老师主持人这一期啊， 十几年前的，太好了。 我们回顾一下， 听一 好，谢谢大鹏。 好啊。 再见，好 这个我们跟大鹏一起来听一听啊，空中笑林八周年的特别节目，看看那个时候文艺广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个空中笑林是北京市所有父老乡亲的朋友，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 林，北京文艺广播的快乐早餐，早上7:30首播，中午13:30重播。万海张红为您共同打造娱乐空间。 艳阳高照，北京城，鲜花盛开，香味浓，人人脸上笑呵呵。打开收音机听广播， 电波连着你和我，京城广播办的火。 最火的要数北京台，把广播节目十大名牌评出来，空中笑林列其中，男女老少都爱听，有相声有小品，越听越乐真过瘾。 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张红。 我是您的朋友万海，我们向您来问好。主持人的话今天都编成了数来宝。 哎，这个他们那个过去主持都是难度、 哦、 特别高， 特别棒、 啊、数来宝了、 哎、我得说一下、嗯、我有幸接受过万海老师的这个指导。 嗯， 我们当时北京电台成立了一个艺术团，然后虽然万海老师已经退休了、哦、但是把他又请回来了、 哦、 就帮我们所有主持人就编这个数来宝。 嗯嗯 啊，然后真的我觉得就是万海老师是张嘴就来， 对啊， 然后帮我们、 这个、 就是要说的话、嗯、要说的故事马上就编成了这个快板、嗯、哎呀真的太厉害了。 所以其实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呢、 嗯、 一方面是文艺广播，另一方面也有曲艺广播的意思啊， 对， 已经涵盖在大的文艺概念当中了。 对，有这个传统曲艺、嗯、同时呢有新娱乐。 对， 那比如说熊丽啊，吃喝玩乐大搜索，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个大帅主持的早晨的 我们出发吧， 包括晚上我们演艺 演艺 巡 会 啊，这都属于新娱乐节目。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熊丽啊，因为是这样、嗯、我在进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之前啊，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比赛，应该是复赛结束之后啊、 嗯、 我就想我得广泛的了解一下，是吧，这电台现在是什么节目啊、嗯、 侧面反映他以前没听 直接也是这样反应 我那时候这个就是从早到晚不停的听，各个台都听，然后这个兄弟电台的也都听哈、 嗯、 当我听到吃喝的时候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惊了啊、 嗯、 我说这两个主持人太能吃了这个能吃会吃不停的吃，而且 能给人指导啊， 啊 对吧， 就是当时我就说怎么可能他们两个哪个饭店都认识、 嗯、 并且是现在堵车的哪个地方那个堵车然后旁边是哪个饭店他们都认识啊、 哦、 而且他们就在直播间啊、 嗯、 啊，我当时就非常不解啊、 嗯、 等我来了文艺广播之后我还是不解，这两个主持人一个比一个瘦，气死我 哎熊丽说说吧，其实、啊咱们俩应该来文艺广播差不多时间， 差不多，对， 是吧？ 对，咱们两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其实文艺广播对我来说，我确实是怀揣感恩之心的，因为我最早来北京电台的时候，不是在文艺广播，是在当时的教育广播， 嗯， 然后做教育类型节目和做公检法的节目， 嗯， 做法律节目，对。 嗯、 后来呢，因为接触了这个美食节目之后，是跟著名相声演员孟凡贵先生， 嗯， 然后在之前的改版的 首都生活广播， 对，当时朱红已经来了， 对、 嗯， 然后我们一块做了一年，大概两年的时间，刚好是机缘巧合，文艺广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当时还是也是老一辈的， 嗯， 我们的编辑啊、然后沈老师当时还在， 嗯， 然后找到我说你愿不愿意到文艺广播来， 嗯， 然后我说我可以试一下， 嗯， 就这样。然后就到了文艺广播，没想到一来就在这儿扎根了， 对，十来年、 啊、十来年了， 对， 就中间呢经历过很多，比如说主持人的更替， 嗯， 然后包括节目的改版、时间的调整等等等等，然后到今天文艺广播呢还是给吃喝玩乐大搜索留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阵地、 嗯、 我确实非常的感恩。 嗯， 然后再说到主持人的时候、 嗯、 我觉得历来合作的这些主持人确实都让我特别的感动，比如说盛博在前两天我们俩在发微信的时候还在说， 嗯， 依然很怀念当时在合作做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 嗯、 时间。我觉得是文艺广播按说是传统的曲艺节目的平台，我当时做吃喝的时候其实特别担心这样的一个边缘化的节目、 嗯、 在文艺广播到底能存活多久， 嗯， 没想到一坚持就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现在把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给了这档节目，并且给了很重要的主持人、 嗯、 所以我确实觉得哎呀真的是知遇之恩哈、啊！ 哎，你说这24岁的小朋友，他经历这么丰富， 哎呀，只能说早熟，你知道吧？ 你说你这十几岁就来北京电台上班了， 我还是成年了，你知道吧？成年了啊， 是吧？ 哎， 大帅算是年、 哎。 年轻的老主持人， 对对对对对， 年纪不太小，但是 我当时初见到大帅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他是在别的频率调过来的，就我没有想到他是新进台的小朋友。 对 对，因为我其实是在其他地方的地方电台有过很多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呢工作经历以后又来到了北京电台，尤其是从学校就是研究生毕业以后，其实对于文艺广播，大家应该知道，我应该是进到北京电台以后，一直的所有的节目都是在文艺 广播。对， 而且当年因为北京电台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所有新进台的主持人都要送去进行一些这个革命教育、红色教育。然后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当时老师说：“好，你们每个人挑北京电台的一档节目进行一些策划创意。”我当时挑的就是演艺群英会。 这么。 对对对，然后 我还是离开这边 吧。 我 在表白吗？ 真的真的是。然后其实对于北京文艺广播来说，就像刚才熊丽老师说的，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我确实是因为我这种主持风格，说实话，有想要就是用好我要用我的话，还是领导需要有莫大的勇气的啊。没有，因为真的是我这种风格，有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会接受不了，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或者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就是 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大帅他这种性格应该在跟他性格相匹配的节目类型当中。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得有这种节目类型，然后用到大帅，对吧？ 而且还是需要有一种什么说呢，就是应该说北京文艺广播这些年给了我很大的包容，包容还有帮助和成长。刚才你看各位主持人都说到了，说哎呀，这个老一辈主持人对当时对自己的这个鼓励教育，对不对？其实我这个确实来了以后，老一辈主持人像朱红老师啊，然后没有 哎，跟你说我们大学差不多大，然后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因为他后来你知道吗，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比我小很多， 对， 然后他自己包装的跟大头娃娃似的。 没有确实是这些主持人尤其是在节目方面给我很多的帮助，当然我也为北京文艺广播做了很多的贡献，比如说我把赵亮给招了进来。对、 真的吗？ 真的是， 这对我们俩是生死之交。 对对 对, 对， 怎么讲呢？就是当时我在比赛的那个过程当中，大帅是比赛的主持人，就是咱们第四届叫广播新生代全国主持人比赛。 哎，我们得说一下，我们这个北京电台招主持人这事儿啊，比赛又要开始了， 开始了， 对对对。 叫广播新势力，对吧？那大家如果想跟赵亮一样，跟大帅一样来到北京电台做主持人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电台这个活动，是不是？ 对了，如果你们比赛的时候还是大帅主持，要了命了，我觉得 八九不离十吧，这个事儿。 大帅当时给我的这个印象呢，就是这个人吧，就是特别锻炼我们所有主持人的忍耐力。他呢，公布这个结果的时候，他没谱，是吧？他说，比如说第一轮， 我是歌手是跟你学的吧？ 对对，现在那个红导真的 是，就 是 我觉得 我看着都讨厌。没有没有。 这个比如说第一轮啊，这叫号嘛，是吧？一二三四五啊，这些叫到号的选手，请上前一步，好，你们晋级了啊。到第二轮的时候，一三五七九啊，你们进前一步，剩下的晋级了。你说他这个全跟我们玩心跳。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是学我们的 啊，是吧？ 就是这个坏传统传的不太好。 所以我跟你说，当时啊，我真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是吧？ 所以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北京文艺广播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发现每一个主持人的特点和优点， 对 对， 然后呢，给足够的土壤让他们去生长，确实是这样的。包括现在，我想说的是，在其他我们兄弟频率的，还有其他的。像电视台的一些优秀的主持人，包括是在其他行业的一些工作者，很多都是从北京文艺广播走出去的。 真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孕育人才的地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只要是到了文艺广播之后呢，客观的来说，基本上都会根据你去量身打造一档节目，我想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感触，对吧？ 对， 比如说把什么人安在什么位置，他适合做什么类型的节目，基本上来说就八九不离十。 对，而且如果您去细细的听北京文艺广播从早到晚的节目，会发现节目类型、节目风格非常的多变和丰富。其实这也就像熊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北京文艺广播把每一个主持人身上那些好的特点和优点，就是进行了无限的放大。 哎，所以其实我最终的想说的一句是，领导 发现来拨了来拨了去，发现我除了吃喝玩乐好像没有别的优点，所以只能在这个节目 就只会吃了，你知道吗？ 哎，但我觉得熊姨真的吃的很专， 嗯， 然后呢， 我是吃专， 吃的非常专一，而且呢，钻研的很深，所以呢，北京文艺广播培养的主持人呢，还是专家型的 专家型。我记得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当时我进台，张红老师刚才说，张红老师第一句话当时见到我说，哦，你就是熊姨，我说对， 嗯， 然后第二句话就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在你熟悉的领域， 嗯，对对，嗯，啊，我觉得也是，而且你发现北京文艺广播有很多档坚持了十几年甚至20年的节目， 嗯，没错， 你比如吃喝玩乐，包括演艺群英会，今年，是第11个年头， 对， 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坚持着，争取往更专业、更精深里去走。 我们也有新开播的节目，比如说今年的《打开文化之门》， 对对， 你别忘了，你也是《打开文化之门》的主持人， 对对对对对 啊！哎，别忘我们这新生力量啊！ 对， 好，那个上半段时间有限，二位再说说今后的打算啊。 对， 嗯。 来 熊老师您先， 不不不，我就是希望能够把更多更好的节目， 嗯， 确实是奉献给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 嗯， 不辜负大家对于我们的一片厚爱和错爱。 嗯嗯，除了上节目那个2个小时都是外边找饭店去，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谁负责报销呀？ 我觉得他现在这么瘦已经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 啊， 嗯嗯。 那我来说一下吧，我们两档节目，一档是演艺群英会， 嗯， 这档节目我觉得就像刚才朱红说的，我们会继续把它做专， 嗯， 做精， 嗯， 然后呢真正成为演艺市场上的一个可以让大家听到各种各样的 风向标 的新消息的一个地方， 嗯， 一档节目， 嗯。 然后早上的那档节目呢，我会继续去发扬我的这个好的风格和， 嗯， 这些优点， 明白了，继续锻炼我们忍耐力， 有没有？和陪着大家一起带给大家在路上早上上早班的时候不一样的感觉。 嗯 啊， 大帅很辛苦，起早贪晚， 嗯， 啊， 嗯， 这个我们特别就是喜欢这种风格哈，啊，就是在电台啊，在电台当中，就是大帅是我觉得就是每天特别讨厌，就是什么时候来他都在这儿呢， 说明他重要，说明他重要， 重要重要。 谢谢，我一会继续努力去， 啊，对。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觉得奇怪啊，为什么这么多点的节目集合在一起了啊？告诉大家，今天7点到9点呢，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节目。 嗯， 我们请来了仁义的嘉宾啊，因为今年我们跟仁义有战略合作，同时呢，我们这一小时又请来了很多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我们一起聊一聊跟北京文艺广播的情缘，聊一聊我们对文艺广播的这份情。 没错， 大家呢，嗯，也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我们还会邀请24位观众走进北京仁义，跟我们一块庆生，请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嗯，好，那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还有嘉宾要闪亮登场 啊，结束了 啊，对， 我们就聊完了。 你可以把张亮换下来。 演艺群英会这个地盘还是你的， 难得早下班，走了。 好了，感谢大帅，感谢熊丽， 嗯， 谢谢大家， 谢 谢 大家，谢谢， 谢谢我们主持人的艰辛的付出，啊， 没错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一会儿见。 带走你所有的脆弱，祝你生日快乐，太多的不甘，哪一个舍，哪一个舍，太多的事没有做，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祝你生日快乐， 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2018年4月6日至22日，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大家好啊，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之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版。 大家好，我是朱红。那个大帅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啊！ 啊，又 把这闹人的送走了啊，人不容易。 可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来一版。 啊，怎么又来一遍是吧？你就看不上我这个盗版的呗？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节目，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赵爽。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对，然后旁边这位赵爽。怎么样，是不是更有新鲜感了？ 对，其实每次就是在演艺群会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哈，一般就是开始做戏曲类的节目了。 对 我也是常客，也是半拉主人， 长得老气横秋的。然后 你听我这，你听我这电乐都换了。 哎，尚远的确是我在北京电台非常喜欢的一位主持人。 也是小师弟啊。 对、因为尚远呢， 看着不像。 他没来北京电台之前，我跟尚远就合作过一回，是在咱们学校， 对，中国传媒大学的舞台上。 是，然后呢？ 讲讲这次经历啊。 我是记得那会儿他在上研究生，当时是主持北京京剧院的一场活动啊，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呢，京剧院院长跟我说呢，说你的搭档是传媒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我说没问题。到那儿以后就认识尚远，我想啊，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就是电台包括主持人啊，电台未来是一个专业主持人的一个方向，就是他一定主持什么节目，他在这个节目的这个类型里面是很专业的。后来我就想，他跟我说哎特别喜欢北京电台，我就在想，哎，在北京电台要是有尚远这样一位专门做戏曲类节目的主持人， 别人就没饭了，是吧？ 的确是，又会唱，对吧？又喜欢，还钻研， 对， 还喜欢节目， 对，还是学播音主持， 还是学播音主持的。 这太不容易了，尚元。 对，是我来电台这些年啊， 啊， 很多同事啊， 嗯， 这两年还问我，哦，你原来不是戏曲学院毕业的，就知道这个平时啊，嗯，这个的确是跟这个节目，嗯，我是北京文艺广播，虽然这个在文艺广播做节目的时间年头不长， 嗯 啊，但啊还有这个水平不是特别好啊， 哎呀， 水平一般， 哎呦， 但是我想了想啊，嗯，从2012年以来， 嗯， 我好像做的节目真是不少， 嗯， 我今天来的路上我细细的数了一下 啊， 嗯，你看这个空中笑林， 对， 开心茶馆， 对， 说学逗唱 啊， 这三档相声节目我都参与过， 嗯， 而且都长期的主持过。 对， 然后呢还有这个戏弥勒， 嗯， 现在还在做啊， 嗯， 空中小林和戏弥勒现在还在做，还有这个 知道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嗯， 是吧，早先那个朱红姐做的时候我就替过班， 嗯，对对对， 嗯， 后来呢又专门又做了一年， 嗯， 还有演艺群英会， 嗯，对 对，还经常客串广播剧场的那个情景喜剧， 嗯 啊，对对， 是吧， 嗯， 然后这个 所以北京文艺广播这节目你都走遍了， 对，都让我霍霍 对，所以一定要把尚远请到节目当中啊， 这个，尚远先生呢我跟他感情很好啊， 啊， 对，嗯，我们这个刚才有人那个 不要紧张啊， 那算是生死之交啊， 对， 跟尚远 你生我死的 因为我对刚才讲的故事你没听着， 嗯， 就是我进来比赛的时候大帅是主持人，他老折磨我啊， 哦， 我也不知道我这轮到底是淘汰了还是晋级了啊， 嗯， 跟尚远老师呢 我们是抹泥之交啊，就是比如说赵亮啊跟大帅快打起来了，我和稀泥是吧，叫抹泥之交， 这个有时候工作到比较晚的时候， 嗯， 我一看啊，你看咱们这办公室经常有点就是特别诡异的那种氛围， 啊， 一到晚上 又 唱戏说书的声音就是我这儿， 嗯， 唱戏的声音就是 您想想这个半夜12点多1点多了在办公室，一会儿苏三一会儿再想当初，你说这办公室多热闹， 对，而且尚远有时候一人分饰几角，就你会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突然间在办公室的某一个角落，他每次还不是在同一个角落，就是在某一个角落突然间就唱起戏来了，要不是跟他这么熟悉我真的是觉得这办公室待不下去了 哎，我觉得这样啊，我觉得尚远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特别节目生日季特别节目了， 哎，嗯， 就应该拿出一份生日礼物， 哎， 对不 对， 对， 没错啊，这个虽然没有跟他商量啊，我也不知道他嗓子在没在家啊，但是他人在家就行了， 嗯， 这样咱今天不能让他这么干唱， 对， 咱来一个 泼上水唱， 对，稍微有点趣味的， 嗯， 我呢假装是戏弥勒里的尚远， 哦， 然后我把尚远介绍出来， 哦， 让尚远来演唱， 行， 好不好， 挺靠谱，我觉得靠谱， 啊，我来学一下尚远啊，嗯，我肯定是学的不像啊，他回去 行了，你学吧，就 他回去怎么跟我玩命我就不管了， 好， 亲爱的北京文艺广播 87.6 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戏聊戏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尚远 你得加点鼻音就更像了， 今天我们请出一位老艺术家，虽然他的技艺现在比不了，虽然他的身体状态比不了当年了，但是他的功夫还在，他的气场还在，我们请出来我们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远为我们演唱一段，您来吧，我也不知道您要唱什么， 嗯，啊，我还真没准备啊，我， 啊，来一小段， 我来一小段啊， 嗯， 这个淮河营四个小的句子啊， 好， 淮南王他把临川下分作三班去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得武藤笑哈哈。 哇，太棒了，太棒 了， 太棒了，真是，因为尚远啊，有时候跟他聊天，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就喜欢一样东西很执着的人， 嗯， 包括到现在还在拜师。 嗯， 我觉得就是咱们文艺广播有很多这样的主持人，就是赵亮也一样啊，就是说书学书还要不停的看书啊，这很重要，包括做演艺群艺会你要不停的看戏， 嗯， 能够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讲给听众朋友听，是你自己要很明白才可以，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所以这个尚远这戏唱的好， 嗯， 对吧，节目主持的也好， 哎， 啊， 这特别期待尚远老师能够像以前一样就是更多涉猎一些其他的节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艺广播的节目是有这样一个特点的， 嗯， 就是我们你说从事文艺的角度还是娱乐的角度， 嗯， 这个定位来讲啊，我们既有很传统的啊， 嗯， 传统的节目它确实是有传统的这个味道啊， 嗯， 但是我们新娱乐的节目当中你会发现呢现在我们这个文化市场上也是如此，你比如说今 年特别火爆的这个经典永流传， 对， 它依然是老的传统的诗词，它重新编辑了，是吧？能够在今天获取新的关注和价值啊！ 对 对, 对， 其实咱文艺广播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是 我们把很多新鲜的娱乐，哎，甭管是用传统的方式，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来进行包装， 对 啊，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很文艺的生活方式， 嗯、 这个当中可以欣赏到的这种趣味其实是多元的啊，既有传统的，也有新鲜的啊。 对， 上元，我们的四点有戏等着你啊！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也向你敞开啊！ 好，好 哎。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生日祝福。 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位叫刘海平的朋友啊，他说、当年我是拉着儿子参加了小雨姐姐爱心满天节目组的小记者团， 哎呀， 就是迈开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如今通过各种磨练，现在他已经成为很多这个叫门户网站的签约作家， 真棒、 他说20年前还有很多物品我还都保存着，特别的珍贵。 嗯， 说我们母子的生活总是有文艺广播的陪伴，为文艺广播献花。 谢谢谢谢。还有一位叫暖男的朋友说、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哟，还是我主持的是吧、那时候主持小 DJ 大不同、其实就是你们那个广播新生代， 对对对， 后来改名字了 啊、对对对、就是、 哎呀，真的是挺长时间、我记得小 DJ 大不同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 嗯 啊，包括云卷云舒说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嗯， 其实就像我们做演出一样，整个演出呢它是由舞台和场下的观众组成的、我觉得做广播也一样， 嗯 啊、我们是想象着电波的那头有那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嗯， 它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 对， 就是它是一种想象，我觉得比在舞台上更需要情景再现。我们想象着有那么多的人打开收音机在车上或者在家里在选择自己喜欢听的节目，会因为你给他介绍的东西，你的笑，你的哭，你的悲伤，你的欢乐，影响到他一天的心情。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无比珍惜每一次在话筒前每一分钟你的表达、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话筒的敬畏，是我们对于整个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敬畏。 其实这个广播呢它是一个公众平台，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想说，其实广播它还有一种很私密的一种感觉啊， 对， 就是我们在这个话筒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对象感是比较单一的，就是收音机前的您啊， 对， 它是具体指向的每一个特别具体的人。你要是在剧场吧，因为是大家都坐在底下啊，它是一种完全是这种面对公众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广播我觉得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对吧，我们通过电波发出去，其实只要在覆盖范围内大家都可以听到。但另一方面，我们讲述的内容其实是说给对面的知音去听的， 对、 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让上远说说吧，就是你也在舞台上演出，也做广播节目啊，说说你这么几年做广播节目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工作感受吧。 其实在舞台上我知道很多演员哈、很喜欢舞台那个灯光下的那个感觉和观众交流的感觉、其实在话筒前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回听我自己的节目、看看状态，我作为一个听众听起来是不是很在状态、这种调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听众反馈的渠道很多，比如说有的加微博，还有的加微信，他们听完了之后会及时跟我反馈，有的他们是通过 APP 下载之后，然后到了过了几天之后，他们慢慢听完了之后给我回馈，还有很多戏曲界曲艺界的内行，他们开车的时候听完了会用这个微信留言的方式，一边听着节目一边给我回馈他们听完的感受，然后我是觉得我用心做的很多东西，特别是我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当然这些评价也好，这些选择也好，我觉得要很公允，不能完全是我喜欢什么我就多播什么啊。包括这些我用心做的东西往往能够得到大家很密集的很准确的这种回馈，所以我就能感觉到我只要用心，我只要觉得做得好，实际上知音是能感受到的， 这种感觉非常幸福。 对，很幸福。有交流哈。赵爽，你是什么时候来文艺广播？也算是 这个 前年吧， 年轻一辈哈， 嗯， 啊，很年轻的一辈了。 对，说起年轻，其实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哈，我跟尚远是同年的 啊， 而且我们同年进台的， 嗯， 然后同年 说的尚远真不好意思啊， 还是同学。 对，而且 这关系怎么不说？ 对，早年间认识尚远应该是在十几年前， 嗯， 就是因为戏曲，嗯，因为节目， 嗯， 就当时我们还在大一的时候， 嗯， 然后我要拍一个东西， 嗯， 然后正好找到尚远了，我就想， 嗯， 我说怎么会有人大一就这么喜欢戏曲呢， 嗯， 虽然当时他也长现在这个样， 其实他是小一的又一的，你还是喜欢戏曲了， 然后 放在我身上凝固了。 对，我也没想到就十几年之后在演艺， 还凝固着 没有，我只是吹大了一圈，然后再 火还不如凝固了呢 那个在演巡会节目当中，跟尚远有的时候也会搭档一块主持一些这个戏曲类的节目， 嗯， 我就突然间发现其实有很多情缘， 嗯， 或者说有很多的这种缘分， 嗯， 真的是很早之前可能就已经定下来了。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做什么幸福在起航什么的说咱俩的经历 艺术人生艺术人生， 啊，那我们又接到了不知道来自哪儿的一位朋友的祝福，我们看一下啊，嗯，这可是老听众了啊，陈玉健这位朋友他说，我从3岁就开始听文艺广播， 哦， 每年取消什么节目新添什么节目记得倍儿清楚， 呵， 就爱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哟，谢谢， 啊， 谢谢， 感谢您， 啊，所以就是当我们有了新媒体以后，包括那时候的短信之后， 嗯， 这些我们想象当中的人变得清晰起来， 具体了， 哎，他在跟你讲话，嗯，所以可能也特别帮助我们去理解，或者说我们知道听众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对吧， 嗯， 对，而且有时候线下活动其实， 嗯， 我自己还挺喜欢线下活动的， 嗯， 就是通过几次活动我突然间发现，哦， 嗯， 原来这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那一群人，你会感觉特别幸福，包括可能咱们平常觉得大帅哈，啊，吵， 嗯， 烦， 嗯， 话多是吧， 啊，其实 也 是 这么觉得 还真这样是吗， 你知道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听众就会打听， 嗯， 说哎呦大帅没来啊， 嗯， 说哎呦大帅平常是什么样的人啊， 嗯， 说大帅平常也那么逗吗， 嗯， 然后说大帅跟高磊也都是咱们节目的这搭档， 嗯， 说大帅跟高磊平常也总那么逗闷子吗， 嗯， 就你会发现其实刚才这个两位也讲到了说这个广播有一种神秘感嘛， 嗯， 现在手段这么发达，很多观众愿意去探秘， 嗯， 愿意去探知就是说这个主持人背后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挺有意思的， 是， 嗯， 因为现在广播的发展我们现在有视频直播了对吧，现在大家不光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时现在北京时间还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嗯， 然后我们有了微信公众平台，有了很多新媒体辅助的手段，有了微信公众账号，所以北京文艺广播呢包括我们广播啊也是紧密的跟新媒体在结合， 嗯，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更多的渠道了解传统的广播媒体，对吗？ 嗯 嗯, 嗯， 其实我的感觉是这个在文艺广播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新人哈，是可以这样说。2014年我是加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但是节目呢是从2015年1月1号开始啊， 嗯。 那么这个当时就觉得说，我说这有人听嘛，就特别怕没有人给我们回馈， 对， 因为我们特别仰仗大家的这个回馈跟我们互动啊。后来发现呢，这个时间啊，确实很多想回应的朋友呢也不太方便， 嗯， 有的都是开车听嘛， 嗯 嗯， 后来节目做了时间上的调整，包括名字改变啊，这个节目也升级了。 嗯， 一下子就收获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回应啊， 嗯， 包括这个有一些是常年的这个常驻在这个节目的老听众，还有一些是当你节目有变化了， 嗯， 他会出来问你啊，说怎么回事，你那个什么什么哪儿去了啊， 嗯， 这样的时候我就是真的觉得说其实是有很多人是在听着我们讲话的，那么虽然说我们这种也叫重复性劳动啊，每天都是这个时间，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同一个节奏的工作之后，会有一定的疲惫， 嗯， 啊，有的时候也特别想给自己放假放松， 嗯， 啊，确实是有这种惰性的， 嗯， 但是当我看到大家的回应的时候，马上就是一个鞭策的一个信息， 嗯， 就是让我觉得说时刻要对话筒要对广播保持敬畏之心， 对， 我必须要做充足的准备， 嗯， 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啊，再跟大家来分享娱乐世界的文化世界的这些信息， 对， 嗯， 特别感谢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张凤琴， 嗯， 他说给尚远点赞， 嗯嗯 啊， 嗯， 谢谢谢谢。 对对对、嗯，然后说这个主持人小动作不断哈，大家在看我们视频直播吗？谁的小动作不断？ 可能说的是我，啊、因为我老在这儿直击。 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啊，我们此刻的节目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 嗯， 今天呢，我们7点到9点这2个小时呢，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特别节目， 没错。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主持人很有限啊，其实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有特别多的优秀的，节目主持人，还有编辑、监制啊，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团体，在为我们这些一线的主持人在服务。 没错 啊、在这里我们也代表所有的主持人啊，向我们在幕后付出辛勤劳动的这些老师们、同事们表达一份感谢。 辛苦， 同时还 辛苦了。 同时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当中、 是的， 登录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有这个最新的那个推送， 是的， 然后还有几个菜单啊、大家点击按图索骥啊、按照里边的这个方式方法就能够跟我们互动了啊。 是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上传了6段北京人艺的经典的片段，大家呢把它录下来，不超过2分钟，发送到诵读小站的全拼 @163.com 就可以啊、进入到我们的评选当中了。我们选24位朋友跟我们一起走进北京人艺，去看人艺的大戏，跟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一起庆生。 其实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特别想在咱们北京的文化市场上有所作为。这个我是真心感受到的啊、这不是吗？下周一我们要开会了啊，大家要特别的努力啊，心往一处想。我们是要，其实咱们北京的文化市场、文艺市场是非常丰富而多元的、 是的、 那我们未来有哪些打算？我们听听咱们领导怎么讲，是吧？ 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许秀玲台长啊，特别想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24周岁生日的时候，向所有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表达感谢。台长您好，许台。 哎，您好，主持人好，教练好。段岩和赵爽都在哈。 都在、 都在、 都在。对。 大家好，我一直在听咱们的这个生日特别节目。大家辛苦了。我首先呢，感谢这个梁丹妮老师，还有感谢杨佳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他们谈的这个给咱们点评的节目啊，还有他们的专业精神、职业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呢，感谢广大的听众和观众对咱们文艺广播的支持和厚爱。今天呢，就像你们刚才说的，是咱们文艺广播的24岁生日。刚刚呢，我们的功勋主持人哈，还有资深主持人，还有这个新锐主持人哈，都分享了在文艺广播的成长经历，跟你们一起。今年呢，咱们是这个，携手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共同开启的咱们这个生日季。主题呢是春风的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观人艺大戏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天开启，然后接下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将共同征集听众诵读经典剧本，还有休息的时候呢，咱们会筛选出24位观众和听众，现场观看人艺的这个艺术家的演出，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特色活动。咱们那个文艺广播呢，一直是致力于倾心制造快乐。未来呢，咱们将和听众和观众一起向着更加美好快乐出发。我在这儿呢，特别在今天这个晚上吧，祝福文艺广播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年年春风得意，蓬勃灿烂。也祝大家能够心想事成。好吗？ 好， 好，谢谢， 好，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您，许台，也是收到您的祝福，谢谢您，谢谢，好，非常感谢，谢谢您，再见，好。应该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制造快乐， 向快乐出发， 向快乐出发。 对， 我们再次感谢尚远和赵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人也非常有限。 没错， 但是我们制作了一个。小的祝福集锦， 对、 啊、 这个当中不仅有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在节目幕后一直默默为我们付出的监制，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编辑， 对 啊，这些我们的同事们、朋友们 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高磊。2001年我加入到北京文艺广播，在这里呢就像是我的另外一个家，家人就是你们这些最最可爱的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们出发吧的主持人苗山，四处行走，各地游历，为听众朋友带来最美的风景。 大家好，我是环球旅行家和四点有戏的节目主持人张帆。回想一下，如果从2004年我在文艺广播做第一档节目算起，到今天已经14年了。还是要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支持。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对我们频道的支持。 我是娱乐72变的主持人小底。4月1号，文艺广播24岁的生日了，这是一个美好的年华。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大帅。这些年来，我的节目几乎都是在文艺广播。 大家好，我是米夏，我很喜欢我们这个频率的定位，有书香，有文艺，有品味。 大家好，我是尚远，我是2012年开始在北京文艺广播再创好节目，再立新功。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小群，只要有欢声笑语，就永远年轻。 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的主持人静乔，我现在主持诵读小站节目，他正生机勃勃的，意气风发的面对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殷超，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感谢各位听众的锁定收听。 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的孙看看，在文艺广播已经工作了10几年了。快乐很简单，发去给我。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文艺广播能够继续群英荟萃，再创辉煌。 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贺林，感谢文艺广播陪伴我不断成长，走向成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76资讯的主持人小易，希望我们在电波里的这份缘分能够长长久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打开文化之门的编辑策划葛文杰，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的编辑吕鲁波，希望您能够喜欢。 大家好，我是打开文化之门的编辑张欣，所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都是经典的。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夏，来到文艺广播4个年头了，在这儿我要祝福文艺广播。 文艺广播的朋友们，我是赵亮，来文艺广播4年了，文艺广播真是个好地方，谈天说地真的很开心。 我是主持人朱红，转眼已经11个年头了，我爱北京文艺广播，祝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24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24岁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4年了，北京文艺广播陪伴我们，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陪伴我们每一位主持人，我们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成熟。 嗯， 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2个小时来收听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的特别节目，我是朱红， 我是赵亮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尚远，感谢赵爽， 谢谢， 以及今天所有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那个活动啊，跟大家的互动还在继续当中， 请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希望此刻正在收听的你能够长长久久的收听下去，我们也会长长久久的为你们工作下去。 好，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请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拜拜， 再见。